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和各位讨论的这个话题 啊， 说出来会不会觉得我们太天真了？ 哎，谁没有很傻很天真过嘛？ 我们要说一说，帮各位回忆一下哪些经历让你觉得我当初这样想真是太天真了。 我觉得这种经历应该还挺多的， 挺多的， 很有的聊。 嗯， 就是小，就是相对。更年轻的时候吧，更年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相信一些心灵鸡汤啊， 对， 或者是就是大家跟你随便说说，就是冠以人生经验的这种名号的东西啊，听了都会 当时觉得好像 点头的样子， 人生顿悟了。但后来发现呢，其实有些呢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甚至在我们更小的时候，儿时童年的时候， 是 也会有一些长辈对我们说的劝诫的话呀，教导的话呀。 对对对， 后来想一想好像当时是在搪塞我们一样。 对，用两句话打发了， 没错， 让我们自己回去思考一晚上。 哎，没错。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先来说一个好消息，这个是北京地铁从14号已经开始了，就是可以刷160多款手机来乘车，不过呢，苹果手机暂时还没有开通。8月14号开始，那么乘客呢，只要是开通手机一卡通，就能够刷手机乘坐北京的全线地铁。刷卡过程呢是手机无需上网，不过开通一卡通的手机需要有这个 NFC 功能。目前160多款有 NFC 功能的手机支持这项功能，但是像智能手机苹果手机暂时无法开通。 啊，这个还挺神奇的哈，感觉还不用联网。 哎， 那是怎么做到的呢？可能就是跟这个 NFC 功能有关系。 没错 啊， 别着急，苹果手机用户也不用着急，再等等。 回去可以研究一下。 哎， 继续来看机器人辅助。办案呢，办案的时间可以缩短一半。那近日呢，江苏检察机关呢是研发出了一款案管机器人。那么这款机器人呢，能够辅助办案，还可以审阅案卷、甄别疑点、量刑建议等等。可以大大的缩短办案的时间。机器人可能说了，围棋什么的太简单了，还是办案比较有意思。那江苏检方呢，用机器人辅助办案啊，人机对话。办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如果是对象是机器人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哈？ 是啊，这个在很多方面，智能真的是在逐渐的取代人工啊。 是， 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努力呢？ 好好努力的去学会控制他们。 哎，没错，我们最后是给他们来把关的嘛。 是， 来看这个是概率达到，让我数数几个零啊。 70万。 哎，没错。概率仅有70万分之1，四胞胎姐妹在这个赣州平安降生了。在这个8月11号的时候，一声响亮的哭声在赣州市妇幼保健院响起。那么21岁的年轻产妇张梦婷呢，她以每分钟一个这样的速度，连续生下了3个女儿。因为宝宝母体宫内生长受限，所以呢，这3个孩子都是早产儿。都已经转入了新生儿科温箱，那么生命体征是平稳。据了解，这个自然受孕四胞胎的发生率仅为70万分之1。那就是我知道了，他是先生了一个宝宝之后，然后紧接着又以每分钟一个的速度又生下了后面的3个宝宝，所以一共是4胞胎。 特别了不起，我看到这个怀双胞胎的妈妈已经觉得特别的辛苦了。 没错， 因为他那个。就是这个腹围啊，到后期会真的是感觉很有负担的，四胞胎难以想象哈。辛苦了，辛苦了。来看一下这个9号的时候，遵义的两居民早上出门呢，在楼梯间踩到了一条鳄鱼，吓坏了。那下午呢，一名男子跑到派出所，声称自己是鳄鱼的主人。男子称呢，这是一条尼罗鳄，是去年花2000多块钱从广州买回来当宠物养的。那因为男子呢没有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明，那派出所呢将该案移交到了森林公安进一步侦办了。不管是什么鳄，我觉得鳄鱼是不能够家养的。 没错，他这个自己来承担后果吧。 是， 来看这是澳洲的八旬老汉呐，在12年前所购买的油漆桶当中发现了30万元现金。 根据这个英国《每日邮报》的消息，最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80岁的老汉托尼，他呢是在自家的后花园垃圾堆当中找到了一个还没有开封的这个油漆桶，打开之后发现里边大竟然藏有大概折合人民币30万元的现金。那么12年前，他是用10美元在一家已经废弃的房产拍卖市场买了2桶油漆，其中一桶呢掺水太多，另一桶呢里边是填满了沙子，都是没法使用的。于是呢，这托尼就把他们都扔到了后花园的垃圾堆里，也没再管。那么最近他需要用沙子灌浆，于是想到了这两个油漆桶。没有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打开盖儿之后，竟然发现其中里边装了大量的现金。老汉一定很开心的， 对，然后就是那个，挖个坑，埋点土，数个1、2、3、4、5，然后就出来30万。 嗯，想的太美了啊！我在想，这当年是谁藏的这笔钱？有可能是一位女主人。 为什么是女主人呢？ 一般是女人藏的东西，自己都不会找到了。 啊、 哦嗯，要想着说，哎呀，我要把它藏到一个别人都发现不了的地方，那之后可能自己就要不是忘了，要不就再也找不到了。 嗯，哎，都有可能啊，也有可能是，比如说家里这个掌握经济大权的这个女主人，她管得比较严， 哎， 于是这位被管理者，这家这个男主人就各种藏、 哦、私房钱，是吧？ 对、 嗯， 藏起来之后是自己真的忘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就是女性的可能性比较多吗？ 嗯， 因为我吃这样的亏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哦，所以而且你也是藏在油漆桶，那你能告诉我油漆桶的具体位置是？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想起来的话，我还能等到今天吗？ 难道是你送给我的那条腰带中间缝在中间？ 嗯，现在 我去拆开看看。 现在我都把。就是这些比较贵重的东西放在明面上明眼可以看到的地方 啊，那我一会儿去你工位上转一转。好，我们继续来看，那继续来看啊、 嗯、 纽约有一个人脑库， 哎， 来看一看美国的纽约布朗克斯的一个人脑库呢，是收集了数千份人脑的标本，那么捐赠的大脑呢在这里被分类编目，那么用于研究。那么在这个人脑库呢，大脑被切分成了左脑和右脑，其中一部分呢是被放在塑料盒子中冷藏，另一部分则是放入福尔马林中、 哎、 如此之前呢啊都是做过了相对的一些实验，是来自全世界的神经学家可以从这里获得人脑的标本。那虽然研究成果无法再给捐献者带来任何的帮助，但是它却可以造福于后代的。 嗯 嗯， 听着虽然有点重口味，但是呢其实是一个对我们人类这个有造福性的， 对对对对， 造福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啊。 是， 接着来说这个事情扎心了，回忆大学40%受访者后悔没有谈一场恋爱。有调查显示说呢，关于大学最遗憾的事情，40%多的受访者认为是没有好好谈一场恋爱，也有30%多的受访者后悔没有早一点做一个职业的规划，再有30%多的受访者后悔没有利用半价学生证去到处旅游一番。那还有其他的遗憾，比如说像没有好好看书，还有没有常回家看看父母等等。这些遗憾当中你有没有占据的？ 职业规划，旅行 哦， 没有好好看书， 哎，跟我差不多吧。我是除了这个，没有常回家父母看父母这一条，我是经常能做到之外，就是其他的都是我的遗憾，大学时期的遗憾。 我这个，我也没有这个没有常回家看父母，我是因为总是想回家看父母， 我也是的， 而总是被父母所嫌弃。 哎， 所以我们就是。孝心感天动地呀、 啊！啊，是啊，可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也是 没有好好看书，也不可原谅。 对呀、啊，也没有好好看书，也没有专心去谈一场好好的恋爱，也没有做一点职业规划。现在想起来，真是满腔的遗憾呀！ 哎，我们当时就是、 嗯、 上大学，哎，快毕业那会儿， 嗯， 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大家都在大三或者是大四的时候， 嗯， 会后悔，哎，我为什么这3年或者这4年我没有谈恋爱呢？ 啊， 哎，于是就真的发生了很多大四开始谈恋爱，这样在一起的人最后都结婚了 啊！真的， 就是之前从大一或者大二开始谈恋爱，谈了那么2、3年或者1、2年，哎，毕业就分开了，然后对，然后就各自工作呀，或者是再去念书，都是在大四或者大三在一起的，最后再结婚。 反而是临近毕业，这个成功率更高一些。 对，我是觉得已经有很多年的经验，他是真的考虑清楚了， 了 哎，选择了一个哎，他喜欢的人。 哎呀，真好啊！所以在大学的时候谈恋爱，能够收获一份一辈子的幸福，这也不是传说嘛。 对呀、 啊，也不一定是一件就是前人说过的，你后来会觉得不那么容易实现的天真的事情了。 对，我觉得还是就在特别天真的时候谈恋爱的话，还是在成熟的时候谈恋爱比较好哈。 嗯，深思熟虑呀、啊。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 来说一说那些曾经你很相信，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当初是我太天真了这样的经历。 也许当时是个梦想哈。一起来听一首长岭的《少年梦想家》。 希望内心恐慌浪费时间的生命，一场没有结局奋不顾身所有为他的爱情，一部充满悲伤结局荒唐毫无意义的电影。嘿，再给我一点时间，我想终究会彻底冷静，这世界给了我太多梦，而我不能一一去完成，到底需要多少次的冲动才能让我学会平静，把故事写在书里带着笑容讲给爱你的人听，受生命中最令人向往追逐不到的彩虹。循环播放的音乐，每个被幻想折磨不堪孤独挣扎的夜晚，每一张在灵魂深处隐藏虚伪麻木的笑脸。嘿，再给我一点时间，少次的冲动才能让我学会平静，把故事写在书里带着笑容讲给爱你的人听，感受生命中最令人向往追逐不到的彩虹。 欢迎回来，这里是乌鱼来了，我们来聊话题了，说一说哪些经历让你觉得我当初真是太天真了。嘿，我看到朋友们的这个回答之后觉得特别开心。 被骗的人很多吗？ 嗯，看看这位叫黄阿妈的，哎，我怎么觉得他占我们便宜了呢？ 尤其你这么干脆的叫出来，嗯， 没关系，他也是让我觉得我像格格一样嘛，还是有公主命的。他说呢，以为佚名是个大作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就是美术书上也有， 哎， 作曲也有， 嗯， 一个震惊世界的全才嘛。 我就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买来的作文书里边，嗯，经常会出现这个人的大名，然后当时就想，对，这个人太厉害了，那么多篇作文都刊登出来了， 对，就没有想到佚名他真的是个佚名。 哎呀，后来都到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原来是一个，可能就是不清楚这作者是谁啊，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才用这样的一个名称来代替。 嗯，来看这位叫蝶韵的朋友说，我小时候以为呢，这个领衔主演的领衔主是一个人，嗯，就是领衔主演的。 哦， 那么就想，哇，他好厉害呀，什么都演，但是一直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 这个领衔主永远是领衔主演， 就好像我在好多年前听了一群老奶奶遛弯儿，嗯，我跟在他们后面，然后其中一个老奶奶就问他的一些老姐们儿啊， 嗯， 哎，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老莫西是什么饼啊？ 哎呀，好可爱呀，啊！ 对， 这朋友们帮我们已经打开思路了。 嗯， 之前我想的还比较局限，比较狭隘呢。 你想的 想的简单的都是那种什么小时候认为的什么全中国这个多少亿人呐，一人给我一块钱，我就能发家致富了，怎么怎么着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这是一个异想天开的大胆的想法。后来发现人家凭什么给我？ 好 吧，还是勤劳致富吧。 嗯，对， 来看这位叫小祖宗的朋友说，借钱给别人以为都会还的。嗯 啊，这也是比较天真哈。 成熟之后发现有时候要看运气，有时候呢要看这个人品。嗯， 来看风一样的男人也是说到有关借钱的事儿哈。 嗯， 他说想到这个事儿啊就有点来气，比如说在他穷的没钱吃饭的时候借给他一点钱，感觉是自己雪中送炭了嘛。 嗯， 然后两年了也不还给我，我只能以自己穷为理由去要钱。他竟然还说，你不是一直都很有钱吗？ 嗯， 然后这位朋友特别生气，我有钱关你什么事情？我中彩票也不代表你可以不还我钱嘛。 嗯， 就看来不是一笔小钱。 哎， 啊， 嗯， 要是五块钱的话也不要生这么大气了。 这老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嗯， 这句话还是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小的时候相信的一句话就是借钱就会还，就跟那个朋友，那小祖宗那个朋友想的是一样的。但是后来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就是真的是身边有我认为还交往的不错的朋友跟我借钱，然后在当时那个年代好像几百块钱也不少了呢，都是穷学生的时候， 现在也不少啊。 然后借给他之后，后来我发现，哎，这位姑娘，嗯，她给我展示的她就是钱紧嘛，急需用钱，所以才把钱借给她的。 嗯， 可是我发现她生活当中还是很大手大脚，而且就是，我不张嘴的话，她是绝对不会提借过钱这个事儿。 那她最后还给你了吗？ 最后是我实在无奈的情况下，自己想了一个办法，找了一个辙，然后跟她提起这个事情， 哦， 自己还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一样，很不好意思。然后提到这个事情，后来才勉为其难的还给了我。 嗯，啊，我觉得， 所以借钱也能够看鉴别人品啊。 是，我到现在都认为借给别人的钱，人家一定会还的。 哎， 可能也是因为身边都是像咱们就这样性格的人，大家都 你可以借给我试试看呀， 因为 测测我的人品怎么样。 好，一会儿先把你的早点分我一半，我可以考虑。 没问题。 是这样，然后我就你打断我以后，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啦。 哎，借钱。哎，哦，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本来是一个特别好的故事要分享了，被我打断了。 没有。 再想想。 那先看其他朋友的，让我可能会想起来， 受启发。对， 嗯，哎，来看看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妈妈就说了，就会一直点开那些有哪些相信爱情的事， 哎， 真是有关爱情的一些心灵鸡汤吧。 嗯，所以就是始终还是相信有爱情的。嗯，这个 不打击他了。我们也相信，相信， 我特别相信，我到现在都相信啊。 嗯， 而且一定是那种好的爱情，一直一定会有，会出现。 你这样说的话，我又坚定了信念，觉得也许我的想法不是很天真。刚刚的时候真的有一点，就是他说这话的时候，我有点想打击他了。 哦，是吗？ 嗯。 啊，你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有些爱情可能只能发生在童话故事里，或者是别人的身上，但不一定这个幸运会降落到自己的头上。 对，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爱情这事儿啊，一定能遇到， 哎， 但是这个结果，哎，不一定，要看两个人是如何相处，如何去经营下去的。 哎，你说的非常的精辟，我觉得就是，不要光想着说天上掉一个大馅饼砸中你，你要想到如果这个馅饼来了，你要怎么去好好的维护它哈。好好的品尝它，享受它。 对对 对，你均匀的分成多少份儿之后，慢慢的享用。 还有保鲜啊，对不对？很多需要 一口吃不成胖子啊。 很多事情是需要自己去努力的。 是，是是是。 哎，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呢，高中同学的爸爸妈妈是小学、初中同学，还曾经做过同桌。而且呢，这个高中同学他的爸爸呢，这个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很淘气的学生，有时候还会逃课，还经常被老师教训。当时呢，这个同学的妈妈就想说，哎呀，我这个同桌，哎呀，这个学生太坏了，我可不喜欢这个同桌。结果后来这个妈妈无奈的屈服于这个爸爸的颜值，他们幸福的成了一家人，然后之后就有了这个高中同学。 是啊， 我说的这么绕，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呀？ 听懂了，听懂了。很有意思， 修成一段正果。 缘分啊，就是缘分， 妙不可言啊， 命运。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可能戳到了很多朋友的心啦。说一直以为读了大学就有男朋友，你以为那个男朋友是跟着录取通知书来的吗？真是的， 就好像打开了一扇门， 门里面全是男朋友。哎，喜欢哪个领哪个。 哎，其实呢，这扇门呢也不是谁都可以打开的。我上高中的时候，然后考上大学之后，就是这样想的，天真的这样幻想着。后来发现，谁让我报考了一所女生这么多的学校，但是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安慰自己的一个理由。其实我倒是同情我当时那个班上硕果仅存的那几个男生 啊， 他们肯定当时也是想的是，哎，我报考了一所女生多的院校，我一定就会有女朋友了。 难道他们最后没有？ 可是四年证明他们也是没有。 所以你们是互相瞧不上。 就是彼此同情一下。 好吧，我记得我当年就是鼓励我考大学，一定要考上大学之后我一定会有春天。然后就是因为一部电视剧，当时特别火的那一部《将爱情进行到底》，就是在大学校园发生各种美好的爱情啊。 没错， 就是特别特别美好，特别浪漫，又特别单纯的那种感觉。就是上了大学就发现，哇，这颜值差的也太远了。 哎， 没有一个长发男生帅，但是李亚鹏好帅的，徐静蕾、李亚鹏，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李亚鹏有那么多的 迷妹，王学兵都帅 迷妹了。 难道 原来是电视剧的效果？ 没有看那部剧。 我那时候还真没怎么追过这部剧，因为在我的眼中，刚刚你提到的这几位男主啊，都是不是我就是喜欢的类型，你知道吗？所以没有追剧。 哎，我是觉得当时那类型太少了，感觉这是中国第一部偶像剧啊。 哦， 就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好吧，所以当时我的想法也是太天真了，导致在和年轻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过青春期一样。 不要再说我年轻了，袁姐，里面有一个主演是田震。 好尴尬。来看再来看一个朋友吧。 好， 这位叫 Coco 的朋友说了，觉得出国留学是一件很轻松很快乐的事情。 哎，我觉得就是出国留学，就有的人确实很轻松，但是努力的人是真的特别的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 哎，没错，对，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和你未来追求什么样的梦想了。 对，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哎，哪些经历让你觉得当初是我太天真了。 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

刚刚说的时候，我你知道我为什么顿了一下吗？因为我瞄到那个播放器的时候，我看，哎，林志，我想，嗯，一定是林志炫那首歌。听你一推荐，哦，原来是林志颖的歌曲。 对，你刚刚顿了一下，忽然说我是圆圆，我差点说我是林志颖。 以前我曾经天真的以为他们都是一家人， 啊， 真的是这样以为。后来还出了什么林志玲啊之类的。那时候想， 是啊，是 啊, 是啊， 他们家你看，颜 值好好啊， 颜值都挺好的吧？ 对，嗯，对，哎，说起这个明星的事儿，我估计有关追星的事儿也挺多的，嗯，是吧？ 谁还没有年轻天真过呢？ 就一直天真到现在呀，是不是？ 现在还好吧？反正我已经收心了。 我没有。 哎，那你觉不觉得就是你，毕竟也这么多年了吧？是不是？就是，嗯，就追星的。嗯，口味在变化，品味在提升，有这个变化吗？ 其实我是一直没怎么追过星， 嗯， 就忽然近几年就特别喜欢就各类的大叔啊，啊，就喜欢大叔，不知道为什么， 嗯，就是觉得大叔很成熟呗，就是喜欢这一类型的。 对，而且我也不像一个，嗯，我觉得我像是一个伪粉丝，或者是这假粉丝， 嗯， 就是我喜欢看，比如说这个粉丝在下面的留言，互相掐什么的，我就特别高兴，但是我从来不参加。 好，就是冷眼旁观， 没有冷眼，嗯，就很开心的在旁观。 你喜欢的方式真的很独特呀！ 哎呀，喜欢你的方式有千万种啊！哎， 我为什么刚刚会这样问你呢？是因为我想到了。现在如果有人问我说你青春期的时候喜欢的偶像， 嗯， 我现在真的不好意思说了。 是 那个时候追星也是很疯狂啊。 追谁？ 嗯，还是不说了。 哦，我要知道。 还是不说了。 我要知道。 我不能把这个 你说一个字 落人口实，然后以后一直被取笑。就说真的，那个时候很天真。嗯，就是现在你会笑话很多年轻人说。什么？哎呀，就是什么什么粉啊！你回想当初自己曾几何时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我分析你喜欢那个人里面有“天真”二字。 哎呀，留给你这个悬念，永远不会告诉你答案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哪些经历让你觉得我当初真的是太天真了， 嗯， 啊？ 哎，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这个有的时候呀，要打破一些谣言，或者是打破一些你曾经信以为真的东西，就需要专家来出马。 是， 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这个藿香正气水相当于40度的酒，不可治中暑或者可能会加重病情。最近呢，这个也是南方医科大学的一位专家，他说了，他说藿香正气水含有40%-50%的酒精，无论是从中医还是从西医的角度来分析，藿香正气水都不适用于中暑，对于像感冒、腹泻，也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用，而老人、孕妇、儿童也不适合喝藿香正气水。 嗯，其实我一直真的觉得不管是什么药都得遵医嘱， 嗯，哎，但是以前我走入过误区， 嗯， 就觉得藿香正气水这个虽然味道是很多人都无法接受，但是好像喝了之后真的就药到病除，但现在看来确实不是那么简单啊。 不是那么简单，可能你刚好对症嘛，我觉得对症是没有问题的， 哎，嗯， 就怕不对症的时候，比如说你不是因为感冒或你不是因为这个高温引起的你的身上各种不适的话，可能就不太适用， 嗯，没错， 喝这个药啊， 嗯， 哎，继续来看一看男性吃糖多，比较容易患焦虑症和抑郁症啊。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发现，那男性吃糖呢会升高其患焦虑症和抑郁症的风险呢。研究者也是表示，导致情绪低落的原因很多，包括吸烟和肥胖等等。那高糖饮食可能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嗯， 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也是指出来，成年人每日摄入糖量不要超过50克，最好是限制在25克以内， 嗯， 少吃糖。 哎，特别要提醒男性朋友， 嗯，是 再来说，脑子是个好东西啊，就是有时候不太会用。 扎心啊，老铁， 瞬间就给扎心了。这个人体在午餐之后呢，人体在午餐之前会进入一个办公高效的状态，身体的能量还有专注程度 还有这个创造力都有非常好的发挥。但是如果起床晚，这个理想状态出现的时间就会被推迟。除此之外，像午餐过后，人体机能会进入一天当中的最低谷，如果起床太晚，很可能会影响一整天的状态。哎，所以说了半天，这是和早睡早起有关系啊。大概就是提醒我们说，还是要按时作息，要不然的话，即使你的脑子再灵光，可能也调动不起来吧。 就是你还是得会分配好你的时间。 没错。 还是得有计划。来看看大哭一场，哎，还有这样的好处。其实呢，眼泪是能带来很多健康益处的。那一项研究就表明，眼泪中含有的这个溶菌酶能在5到10分钟的时间内杀灭90%到95%的细菌。哭泣还能够改善视力，泪水能够清洗眼睛的表面，保持它的湿润，并且洗去灰尘和碎片，并通过润滑眼球和眼睑来提高视觉功能。 哎， 所以说想哭的时候就哭出来，不要忍着。 没错。 最 好找一个机会，然后好好的让自己的情绪得到发泄啊。 是。 来看频繁美甲，小心惹病上身。很多姑娘都喜欢美甲，但是频繁的美甲容易患上疾病，它会导致指甲的颜色发黄发黑，而且呢，使这个指甲对酸碱物质的抗腐蚀能力降低，而且还会导致指甲周围的皮肤出现发炎、红肿等症状，严重者可能会化脓引发甲沟炎。那么，对于孕妇和皮肤过敏者来说，真的要慎做美甲。爱美的话，可以偶尔为之，但是如果是这种习惯性、长期的去做的话，可能真的会伤到身体啊。 对，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还尽量选择安全的产品。 没错。 来看一下，以为只有高跟鞋才伤脚吗？其实不是的，伤脚的是大有鞋在的。那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鞋不合脚的话，就举步维艰了。那除了高跟鞋呢，其实伤脚的大有鞋在啊。比如说常穿尖头的皮鞋容易造成拇指外翻，还有呢，就是常穿人字拖鞋容易形成爪形足。这感觉是爪形足还是爪形足，是不是就是全就脚趾全分开的？ 我是这么想，可能是因为人字拖它并不是很跟脚，所以你穿这个的时候就会习惯于的拿脚那个 扒着地， 对，让那个脚趾头去抓着这个鞋。所以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就是很不美观的一个足型啊， 感觉脚趾全部都张开， 好可怕呀。 还有呢，就是也不要常穿洞洞鞋啊。常穿洞洞鞋这个洞洞鞋不太透气嘛， 是 可能会容易患脚气。 如 果新鞋磨脚的话呢，可能还会引起一些甲沟炎什么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买舒适的鞋子来穿、 哎、真的。这鞋子合不合适真的只有自己知道啊。 是。 来看，这是甜蜜的刨冰夫妻店，爱情到底是什么味道？大概呢，就是夏日里和喜欢的人吃一份红豆刨冰。这是天津黑刨冰，已经是有21个年头了。店主刘春梅和老黑，这肯定是她老公的名字。每天熬制果酱和红豆，这夫妻俩也是工作很辛苦，但是感情很甜蜜。刘春梅说了，刨冰是凉的，可果酱是甜的，所以吃到嘴里心是暖的。又相信爱情了，就不能持怀疑的态度，总是有别人证明给你看。 对。我们的生活中真的很需要这种激励啊。 哎， 再来看看不吃晚餐的可怕的后果，可能会比吃撑会更早的进医院啊。在天气很炎热的时候，食欲可能会大减。那为了减肥，忍饥挨饿，还有呢，就是加班太晚可能会错过晚饭。那网上呢还流传着饿治百病的说法，似乎多吃一口都是罪过。其实呢，不吃晚餐可能比吃撑更加的伤身，所以说还是要好好的吃晚餐。 哎，没错没错。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女子坐公交不给钱，而且呢还这个狡辩。结果一个男孩子男童怒怼，然后得到了全车人的称赞。这个也是在最近的江苏一辆公交车上，一名中年妇女不投币，而且呢还自己觉得很有理，和司机争吵起来。他说，哪条法律说了无人售票车一定要买票的？什么是无人你们知不知道啊？这个一旁的一个小朋友听了之后，这个马上就反问这位不投币的女性，说呢，不用投币干嘛是这个干嘛放投币机呢？于是得到了众人的称赞呀。随后呢，这名女子也是被警方带走了。 真的是无理取闹啊。 就是看看孩子，然后再看看自己，真的很多这个大人不应该反思一下吗？觉得很惭愧吧。 嗯，所以说在成熟的时候，在自己明白道理的时候，不要装作天真啊。 嗯 嗯，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当初什么样的经历让你觉得真的是太天真了？一起来听一首歌吧。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万物生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人床欠缺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在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 一首王力宏的需要人陪。到了我们聊话题的时间啦。 哎，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就是，哪些经历让你觉得是我当初太天真了？ 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的啊。 嗯， 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分享过自己的经历了。 是， 哎，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当时有了男朋友了。 嗯， 哎，但是结果好像一般般啊。 他怎么 说？ 他说， 我的初恋男友告诉我他快病死了，不能拖累我，要和我分手。 我答应了，但是过了很多年他也没有死 啊。不过你不觉得经历这件事情之后回想一下，你要感谢这个男朋友，就是 为了不拖累你是吗？ 不是啊，就是他虽然是他用这种方式把你给甩了吧，但是你也从此告别了一个这样的人呢、 啊、 对吧、没有诚实可言的人，你和他能一起幸福吗？ 再说那个时候男朋友也是很天真， 哎， 可能是偶像剧看多了，找到一个这么有戏剧性的理由啊， 对，给自己加了那么多戏，关键还遇到了你跟他搭戏， 还真的相信。 嗯嗯，来看这位叫凡凡的朋友说，他说选了一个全是女生的大学，虽然他后来没说怎么样了，但是我们好像已经懂得了很多， 嗯， 信息量很大， 是， 嗯。 来看看啊，来看这位朋友， 嗯 嗯嗯，这个李抽抽说，他说很忙没空回消息， 嗯， 然后我就相信了， 但是他今天能跟我们分享这个，说明他还是想明白了，吃一堑长一智了， 就已经有点自嘲了嘛、 哎、 还有这位叫我不告诉你我是谁，欣欣说以为我送了别人生日礼物、 嗯、 他也会送给我的， 以为是礼尚往来呢，但现实发现呢这也要看人品的。来看这个熊本熊、哎、这朋友说了，朋友跟我说吃吧吃吧你不胖， 这是一个什么朋友？ 嗯，这朋友就是想拉着你和他一起慢慢变胖。 对对对对，当他瘦不下来的时候希望你跟他一样、啊、 哎，彼此都是安慰啊， 是， 嗯， 来看看，哎，这位朋友说了， 嗯， 说我当时就相信，我和他真的只是朋友关系， 哎，不然呢？ 就很多男生都会这样告诉自己女朋友，我和他真的就是普通朋友， 哦、 结果最后证明不普通， 嗯 嗯， 有的时候 越说普越描述的普通越不普通， 而且有时候作为女朋友的时候，他那个第六感是特别直觉特别准的。 对， 他如果有所怀疑的话，你自己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和这个被女朋友怀疑的女生走得太近了。 是的， 来看看这位叫鱼子酱喵说了，买了一本啊当年特别火的那个秘密花园， 嗯， 第一章画了一半，到后来就没有动静了 啊。 那会儿很多人不是都流行吗，买那个然后在上面就是涂画然后减压的一种方式。 对，当时说是减压，到后来就大家就是一涂就有压力、 嗯、 因为大家都涂太好了， 对对对对， 就不是一个减压的事儿了。 嗯 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说，这是一个很帅的博主说、 嗯， 直到上次和男朋友吃火锅，我才知道平时吃火锅冒菜啥的，端上来的鹌鹑蛋都是熟的。 哎，我是之前看到一个网帖呀、啊，专门是分析了一下火锅和这什么、 嗯、 什么冒菜。 啊 啊！这两者有什么区别？还是有什么共同之处？ 不管有什么区别和共同之处，鹌鹑蛋肯定都是熟的， 不然呢，让你生吃啊？ 因为你要把它打进去，打成荷包蛋也太小了一点嘛。 真是一个天真的姑娘。来看，老谭的助理啊，他说， 嗯， 买披萨的时候，以为六寸的披萨应该已经不小了，因为看那个推荐的图嘛， 嗯， 买回家发现也就只有这么大，所以你在购物的时候真的需要谨慎呀，这卖家发的图你也信？ 那就广告上看广告的话、 嗯、 一般会以为这个东西好像哎特别大特别饱满、 嗯、 特别好吃，但是你真正拿到实物以后还是有的时候会有点失望哈。 对、 嗯、 有些吃货也是很天真。 嗯，哎呀，这位朋友真是说中了我，说中了我的内心。说这个、 嗯、 这位叫凉凉的朋友说，以为淘宝是可以省钱的。 天哪！一旦你开启了网络购物这条通道之后，哎、你就会发现 它是个坑啊，爬都爬不上来。 是啊，你还往里跳、 嗯。是， 嗯，这位叫能不能改个名说了，以为大学舍友都很好相处。 哦， 难。一言难尽的感觉。 我觉得大学舍友才是真正你真的是需要用宽容的、 嗯、 用包容的心去相处。 哎，为什么要给你四年的大学时间呢？就是要让你和舍友好好磨合，从性格、兴趣都不相同， 生活习惯， 对，然后慢慢的磨合的大家像一家人一样的亲密。 哎，确实，一般就是在大一闹得最凶，可能关系最不好的，哎，到了毕业的时候最好。 所以说这大学四年找到意义了吧？ 哎，是， 学习和人相处啊。 嗯，对，锻炼情商哈。 嗯， 东篱君则说，以为压岁钱会还给我。一直惦记着呢。 对啊，我们这么多年了，嗯，后来就没想要反问过这个问题。 啊， 来看这位叫邱特特的朋友说了，真的以为上了大学就轻松了。 嗯，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想的。 是啊，是啊。 嗯，哎，看看，嗯， 哎，我想， 哎， 嗯，你说， 这位朋友跟我想的，跟我当初想的一样。 他怎么说的？ 刘文诗的朋友说，以为上了班就会很有钱。我当时也是这样想，所以我就想赶快上班。 那要看你对这个多少钱算有钱是怎么定义的了。 就是特别有钱。 以前喜欢又舍不得买的东西终于可以买回家了，是这样吗？ 就觉得我只要上了班，我想买的东西我全都能买回家。 其实这也证明就是自己经济独立了呀。 对呀，结果就是上班一直到现在，就会觉得好看的东西它还摆在那儿，也并没有能买回去啊， 还在等，继续等着我好好攒钱把它带回家。来看这位叫木木的朋友说了，那个时候太天真，以为老师对我说，讲完这道题我们就下课，这句话是真的。 哎，当时你说， 嗯， 一周怎么不得听个三四次？少了能听三四次，多了就， 啊， 哎呀，就考试之前可能每科的老师都得这样。 嗯。但是即便那样，只要老师说出这句话，你还是会心存着侥幸，觉得说至少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可以下课，讲完这道题之后吧。 其实我真的觉得可能老师还是重点是培养那些学霸的学生。 嗯， 每当他说我再讲一道题咱们就下课的时候，那道题我一定是听不进去的。但是我相信前排很多就是学霸型选手一定在认真听，嗯，所以老师是讲给他们听，我是被老师放弃的那部分。 老师也是用心良苦啊，现在想一想。 嗯， 嗯， 来看这位叫芒果的朋友说，以为你认为最好的朋友会替你保守秘密的，这个要看怎么说了啊。我觉得呢，就是有一些这个女生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小秘密啊，真的是， 嗯， 怎么说呢，就是你自己放在心里的那是你自己的秘密。 嗯， 你选择要告诉一个人，那其实你就是在分享，你都已经把自己的秘密说出去了，你还在想说他不要把我的秘密说出去，对不对？你自己首先都已经破例了，有些秘密还是要放在心里的。 对， 嗯， 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嗯， 就是你只要讲出来，你就分享出来了。 哎， 分享出来别人也可以分享。 对呀，啊，所以你就不要怪那个去说破你秘密的人，当然以后也要敬而远之啊。 但是我觉得圆圆，你知道最可笑的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当你还很小的时候，你会把一些不足挂齿的事情当秘密。 哎， 其实别人有什么可说的？你还觉得天要塌 宝贝一样啊？ 对，嗯，我告诉你，是千万不要告诉。其实别人心里， 哎，不，你肯定告诉是你同龄的好朋友，对不对？ 哦，他们也觉得 同龄人之间都会把这些事情想得很重要。比如说，哎，我掉了一颗牙齿。突然觉得，哎呀，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啊！ 天哪！而且我觉得女生是会这样，你知道吗？圆圆，你知道吗？我真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我跟他做了三年朋友，他就连个爆米花都不给我买，就类似于这种事， 好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对，然后旁边那个朋友还啊，他是这样的人，天哪，我也不能接受，就是。 没错没错， 哎呀，哎，就是觉得哎呦太严重了。 回想一下那个时候， 好可爱， 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是天真的可以啊。哎，但是要感谢就是那种天真的经历。 对， 嗯，就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必经的阶段嘛。 对， 对， 对， 对， 而且现在回想也特别开心。 而且现在难保说我们也还是会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呢，等待着以后时间的验证呢。 是，明年再想想今年说的这番话。 哎呀，好，明年我们再聊这个话题。 嗯， 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接着聊。 明天见喽。 像海浪撞过了山丘以后还能撑多久，他可能只为你赞美一句后往回流，那娇艳的花盛开后等你来能撑多久，还